喂，好，弟兄姐妹，我们唱一首短歌。唱一首小敏的歌好吗？主啊，你拣选了我。有吗？主啊，我赞美你。 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有多少人，你的爱曾激励我们去生活，谁不想你去身下拜，谁不唱你高唱赞歌，我们伟大的神啊，我们伟大的上帝，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说不尽你的慈爱，唱不尽你的公义，在这宽阔的大地上，谁不感谢赞美你？ 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到，讲到哪里记得吗？讲到哪一年记得吗？对，讲到1978年到1989年，对吧？是基要派复兴的十年。那我们也讲到为什么是以八九年作为一个划界呢？八九年带来中国教会跟中国社会怎样的一些变化，一些转折呢？有没有可以复习一下？有没有人记得啊？为什么放在八九年是一个转折啊？因着1989、1984，所以改革开放十来年的社会的一些进步啊，思想的一些开放，然后很多人说80年代中国社会是经历到一个思想启蒙的运动，然后从教会的角度来讲，是经历了十年的乡村教会的大复兴，我们称为基要派的复兴啊，然后民主败北，福音进城啊。所以1989年呢，就第一是一波知识分子呢的流亡潮，他们流亡到了海外之后呢，经历到了流亡者在北美的福音复兴运动，所以呢，预备了一大批在1989年之后对整个人生和中国社会的前途失去了一切的盼望的一批知识分子，那也可以说是1949年以后。第一批出现是一批知识分子在痛苦和绝望当中开始转向基督，虽然这当中不是所有人都转向了基督，但是流亡者群体当中的福音运动和流亡者群体当中的信主是可以堪称一个现象甚至呢，就是很多没有信主的这一个对基督教的一种亲近跟寻求，也成为了一个海外流亡者群体当中的一个运动。 我举个例子啊，我以前遇到认识很多一些流亡者，像陈奎德呀、胡平啊，还有好大一批人哈、啊。那他们跟我讲，陈奎德跟我讲，他们当时有一批哈、啊，我们讲到香港的黄雀行动，对吧？这个朱耀明牧师哈、啊，这个联络黑社会的老大，救了很多的天安门前的学生逃亡。而那天有个人跟我说，当年救天安门学生的有一个黑社会老大，现在已经信主了。对，那然后呢，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呢，是送出去就联合国直接的，就是难民，就直接就是很多人是到欧洲，然后到欧洲之后呢，开始分往每个国家分啊。所以呢，陈贵德说他们呢是被送到巴黎，然后到了巴黎之后，他们那一行很多的人。一下了飞机哈，放下行李，他们就一起去巴黎圣母院，然后最从来没去过哈，就去巴黎圣母院。当然，虽然那是个天主教会的教堂了，然后在里面看到十字架，看到耶稣的有耶稣像的十字架，然后他们就跪下，不知道为什么要跪下来，但他们就跪下来，然后就泪流满面。不过现在他还没有信哈，啊。但是呢，那个代表了整个的流亡一代。然后呢，国内呢，同样的，我们说八九到九零啊，九一其实是非常苦闷的，大陆精神思想是非常黑暗的这样的时代。然后九一年呢，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的伟人，这个王明道离世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然后92年哦，邓小平南巡。整个社会呢活过来了啊，这个活过来了是肉身又活过来了，不知道该干什么，现在知道该赚钱啊。所以呢，八九到九二这之间是比较沉闷的啊。可是呢，90年代初，然后到98年，我们把这个差不多的10年呢，称为这个，其实是非常错综复杂的10年，是教会重新的被社会。看见教会开始在整体上开始从乡村教会开始进入城市教会，而城市呢又发生一个很重大的92年之后到一直到今天啊，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巨大的一个社会变迁是什么呢？是城市化进程，对吧？随着整个市场经济是城市化进程，几亿人离开乡村然后去到城市。所以呢，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乡村教会的复兴，那个时候呢，赵天恩牧师的评估，家庭教会主要是乡村，那已经有上千万，可能2000万、3000万，已经4000万的基督徒了。但是在接下来的10几年，一直进入到这个21世纪哈，那基本上就是上千万的乡村基督徒。可能是1-2千万的乡村基督徒进入城市，然后消失在城市当中。我说消失不说，他们每个人都不信耶稣了哈，但是大量的消失在城市当中。所以整个城市化的浪潮带来了乡村教会的复兴之后很快的社会变迁对乡村教会的冲击。那乡村到了90年代末2000年初的时候，已经叫做什么呢？有一个词叫做386199部队，对吧？听过这个吗？38妇女、61儿童、99老年人。所以乡村就已经成了386199部队啊。所以男人就不见了嘛，对，然后年轻人就不见了嘛。然后一代的留守儿童，对不对？我们当中很多的都是留守儿童长大的啊。那所以这个是这从90年代以来接着24年非常大的社会变化。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变化当中呢，乡村教会一边经历复兴，一边呢经历很多的挣扎。甚至是某些传统地区的复兴跟衰落同时在进行。还有呢，因为你进城了嘛，所以呢你跟整个社会的这种接触哈，而且社会变得很快，因此呢教会很难，它的教导 很难去面对这一个变化很快的这个社会。所以呢，八十年代的异端运动，那么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呢，整个教会是在对抗这个异端的运动啊，当然也有成功的地方啊，也有成功的地方。然后九二年之后呢，有带来另一个的变化，就是中国更大的开放了这个国门，对吧？因为市场经济，所以因此呢，海外的宣教士、海外的机构进入中国，在整个九十年代呢，八十年代也有进来的，但是很少，是微量的，是个案啊。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呢，就是大量的进来了啊，大量的进来了，而且呢，海外的这种华人教会，这个针对中国大陆的宣教就变成了一个战略性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在九二年中国发生变化，我们刚才讲九二年呢，海外校园就创刊啊。那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当中，海外校园对中国大陆的教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海外校园就进入中国大陆服事。到1997年，生命季刊就创刊啊，然后接下来到现在，二十年的时间，生命季刊也成为坚定的持守家庭教会的立场，然后对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有很大的影响的这两个北美最重要的两个华人教会的机构啊，刊物和机构，也是对大陆家庭教会影响最大的两个的机构。然后97年香港回归，对吧？香港回归之后，使得香港开始在中国大陆教会的运动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这些经常在过去十几年，在不要说是中国其他城市哈，就是成都的传道人，一般都是在香港见，啊，对，在成都都碰不到的，在成都都不打交道的，在成都都互相不打电话，因为害怕王姨给你打电话是不是都被监控的啊？对，然后呢，一般都是过一两年在香港握一次手。回来之后呢，哦，又都没有消息。对，我住青羊区，他住锦江区，互相之间都不知道。过一两年又在香港见一面啊，所以香港呢是在97之后是成为中国教会的一个福音的重要的基地。我们开会都在那里开，因为在国内不敢开，对吧？培训都在香港做，因为在国内做不了啊。特会都在香港，因为在这边没有。所以香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97年呢，香港一回归内地会，啊，内地会当时呢已经改名叫，海外基督使团，对吧 ？OMF。那么内地会离开中国已经半个世纪了哈，97年内地会开始重新进入中国大陆有事工，所以你会看到整个九十年代的话呢，从海外来看哈，那海外校园起来了。啊，这个生命季刊起来了，然后内地会重新进来了，还有很多很多的海外，香港回归，香港的这些神学院，香港的这些都来了啊，台湾的、北美的这些都进来啊。但是香港回归之后呢，香港跟台湾是有些不一样，在我们在很多年当中呢，我们都是这样子讲的啊，台湾教会呢是公开的支持家庭教会，悄悄的跟三字接触。香港教会呢是公开的跟三字教会合作，然后悄悄的跟家庭教会接触，啊，对，所以这个叫地缘政治和地缘福音运动，对吧？好，这个啊，这个是海外的。那么在国内呢，因为王明道91年就啊安息主怀，而且我们讲王明道主要是精神上的一个先知式的人物的影响，其实他出来之后已经没有牧会，所以呢，最重要的教会呢，实际上是宁宪高的大马站，广州的宁宪高，因为他一直在牧会，而且他呢，在广州呢，又是先天的这个条件呢，就是中国最开放的地方，对不对？中国最开放特区嘛，啊，所以从 七八年以后，广州就是最开放的地方了，啊，所以呢，他在还有呢，他又是坐过牢的，然后他又地处这个港台海外接触的这个前沿，所以呢，大马站教会呢就成为在整个九十年代，其实中国城市教会当中的一盏明灯，啊，那他七八年出来建立教会到九零年的时候，八九之后，他已经是900人聚会。900人，因为我上次讲了，因为他们家房子很大，是吧？所以900人聚会，楼上楼下每个房间都有。然后他被抓了一次，他抓的时候是300人，他出来的时候变成900人。对对对，啊，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被抓。我知道出来之后人会更多啊。然后他又被抓了一次，抓了一次出来之后呢，大概到90年代末，大马站已经是2000人聚会，所以那是一个特例，不会你在今天都没有2000人的堂点，2000人的堂点从09年那一波以来就要打压你，对吧？就一定守望，就要打掉上海的万邦，要打掉。那么现在经过又09年之后到现在差不多10年，又开始出现了一些千人的教会，像北京的西安，啊，北京的西安，啊，我们也没到千人，我们600人，所以接近从500到1000人的教会，所以这一波又开始要打压。但是临县高的大马站在90年代就2000人，然后主日四堂崇拜，2000人四堂崇拜。所以呢，它是孤岛的一个特例哈，因为那个时候整体上城市教会还没有兴起，它是城市教会，但是它是传统家庭教会的城市教会啊，所以它成为了一盏的明灯啊。那我们可以看到90年代的时候呢，自由派跟基要，我们讲到80年代是基要派的复兴，那我们来看自由派呢？啊，自由派在90年代的整个的反应怎么样？那自由派呢，有两波哈，啊，一波呢就是三自内部啊，就是三自。但是我们讲了，78到80、81这三年，就是共产党的19号文件，还有82宪法和82的19号文件出来之前的那几年，其实无所谓三自跟家庭之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落实宗教政策啊，就是整个都是很开放的。可是呢，到了82年之后，三自重新恢复了，然后要三定政策了，然后要等等等等了。那么家庭跟那个三自呢就分开了。但是呢，三自跟家庭其实在那个时候，在整个80年代分的都没有那么开。为什么没有那么开呢？因为整个80年代是社会思想解放运动，对不对？所以连三自内都是如此。丁光训在89年之前一直都是走的开明的道路，这个开明不是指的神学上自由派，是指的真的开明，就是他一直希望成为家庭教会跟三自教会的共同的领袖，他希望能够得到整个教会的接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希望政府能够，他在全国政协会上是发了很多很猛烈的言论的，因为那个时代不像现在，那个时代还可以猛啊，那个时代还可以猛，因为那个时代从胡耀邦到赵紫阳都在讲什么，党政分开嘛，对不对？党政分开嘛。所以到88年的时候，丁光训、赵朴初是佛教的，对不对？丁光训是代表基督教的。丁光训跟赵朴初在全国政协会上明确的提出提案，要求实现政教分离，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整个80年代三自里面也希望改变。他公开的讲，他说以前我跟随过左的路线，就是恨的路线，那现在整个国家不都在 共产党也在反思，对不对？我们绝对不要回到文革啊！邓小平也是那样讲的，主有左的问题，有右的问题，但是主要是左的问题，对不对？主要是反左啊！所以当时的氛围是这个氛围了，所以连丁光训都比较那个。开全国就是成立那个全国基督教协会，开全国的这个教会会议的时候，丁光训专门的请家庭教会的领袖去参加。就在那个时候，但是八九就翻变了。八九的时候，丁光训也跟其他的人一样，金陵神学院的学生一样的是上街游行的啊，一样的是上街游行的，要求宗教信仰自由，坚决要求政教分离、啊、撤销宗教局，一样的。就这个时候你现在讲的话，那个时候三字也讲的，他们上街游行八九的时候一样的讲这个话的啊。可是所以呢，丁光训在八九也是犯过错误的、啊、犯过错误的，就共产党来讲是犯过错误的。但是八九之后呢，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啊。当然最根本的是生命里的问题，就跟其他的党员一样，八九之前说的到八九之后全部都变了，对吧？全部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了，要过关了，他的态度就发生很大的转变。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是在九四年，是一个94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年份。94年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呢，94年国务院通过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这个是就是1994年政府开始初步的来建立对宗教的法治管理啊。意思就是说在94年之前是连什么法都没有的，在94年之前这是个政治问题啊，这是个政治问题，是通过政治运动来管理宗教的，来打击这个基督教，打击地下教会，打击邪教的。但是94年呢，至少在形式上就颁布了两个办法，一个叫做外国人在中国宗教活动办法，一个是宗教活动 场地登记办法啊。所以这是94年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因为当时也是市场经济开放嘛，当时很多人呢也是觉得说，哦，你看共产党是不是要开放宗教政策了啊？每次人家出台一个东西都有人说，你看政府要开放宗教政策了。所以94年是一个这个办法出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94年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自由派在中国的除了三字里面呢，就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80年代总体上来讲是没有宗教的思考和寻求的，那是在整个西方启蒙运，就是这个补课哈，西方的启蒙运动，西方的这现代思想在80年代啊，一遍一遍的一个潮流，今天流行萨特，明天流行谁啊，存在主义，然后一个一个的主义就全部过了一遍啊。但是到八九的时候呢，刘晓波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在八九年的时候，在六四之前，刘晓波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做《赤露身体走向上帝》。然后呢，里面说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上帝这个词出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当中，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一件很新鲜的一件事情。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刘晓峰啊。那么他出版这个《拯救与逍遥》这本书。所以呢，他们呢是代表这两个人呢，代表着进入八九之后，进入90年代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各种的绝望里面，在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思想资源当中，慢慢的开始有对基督教感兴趣，然后慢慢开始有对基督教的接触。而这一个呢，在94年的时候有一个热潮。94年的时候我读大三，是吧？我上一次讲了，那两年就没什么书读啊，就很郁闷的。但是到94年的时候呢，一个是北大的赵敦华啊，北大的一个学者，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在那一年出版《基督教哲学1500年》，那么那个成为中国知识界、中国 了解基督教，那叫基督教哲学，不叫神学。但是呢，对我们来讲，了解基督教思想的第一本这个启蒙的书。然后呢，刘晓峰出版《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在1994年，刘晓峰主编了这个基督教历代思想的一套文库啊，在三联北京三联书店，还有后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就出了两套的，就陆陆续续的出了两套的基督教的这个译著的书籍。这样子呢，从1994年开始，出现了中国社会被称之为叫做基督教热。你注意啊，这个基督教热跟当时的中国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跟当时的中国的乡村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出现的，在中国的整个文化界里面出现了基督教热啊。这个基督教热到世纪末的时候呢，到1998、1999呢，就出现了一批呢被称为文化基督徒，那就是刘晓峰为代表的，他们在精神上看到基督教是精神家园，最后的精神家园可以去寻求的资源，因为以前的都已经破灭了。然后呢，大量的，可是那个时候介绍过来，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读的基督教的书呢，基本上都是20世纪基督教的自由派的和新派神学的所有的东西啊，其他的都出的比较少，基本上都是自由派的神学。那这样子呢，他们开始觉得，甚至他们当中也有人受洗。可是呢，当这些知识分子开始了解信仰之后，然后放眼一看，他们觉得中国三自教会也去不得，家庭教会也去不得，最后他们发现他们呢只能维持精神上相信耶稣，但是一放眼一看，中国没有教会可去啊。当然中国那个时候也不是真的没有教会，第一呢也不太了解，对吧，要躲嘛，要找得很难的，对吧。第二呢，教会跟社会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他们基本上是 躲在那个地方被 打压的。所以这样子呢，在90年代是出现福音是两头哈，一头是乡村 的那个教会，他们一个方面受政府在政治上的打压，在整个社会其实是属于不可接触的人群，是边缘的人群，根本没有人敢在大街上说我是基督徒，不，没有这样的事情，全部都是地下教会。然后呢，面对城市化的浪潮，原来的信仰又马上这个就是被时代之风吹来吹去，整个教会也没有预备好去面对一个进入社会 和跟社会有更多接触，这是一面。可是另一面呢，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又开始研究基督教，开始翻译作品，然后出现一种所谓的基督教文化热。那这些人呢，都包括10年前我自己刚信主或者之后哈一段时间，我经常在中国的基督徒的不是基督徒，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经常都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说我思想上已经入党了。你知道中国人以前讲喜欢讲这句话哈，就是精神上我完全是一个基督徒，我绝对是支持你们的，我是相信我在精神上已经入党了，只是没有找到组织，或者能够找到的组织呢，都觉得我不想去，对。所以呢，在90年代有一些国外回来的呀，有一些信了主的一些精神上的基督徒啊，文化基督徒啊，甚至到国外去，然后就受洗，然后就回来之后呢，就找不到教会，或者呢就去了教会也不想去，觉得那些农村老太太不想跟他们在一起，他们都搞不懂，所以以前呢，大概10年前我认识一个学者，他是在国外受洗的回来之后说，你去教会吗？他从来不去教会。为什么不去教会？他说中国的教会哪里去的嘛，他说我去国外的时候都去教会的，但是回国之后中国的教会去不得，去不得呢，既包括了知识分子在知识上面的一种傲慢，对吧，一种知识上的一种瞧不起那种农村老太太在一起的那种教会，二一个呢也是政治上的风险和惧怕。去不得有两个意思，去了之后，第一你有麻烦，对吧，第二你在 智慧上你还没有放弃这个希腊的智慧，你瞧不起 瞧不起这些弟兄姐妹的信仰啊，所以这两个意义上的去不得。所以这个是这个九十年代九四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那么慢慢的再往前，为什么我把焦点放在九八年啊？九八年是八九到九八这十年，那为什么放在九八年中国社会和教会有怎样的一个转折点的分期呢？九八年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经过跟政府十几二十年的这种迫害与被迫害的拉锯，在九八年呢，他们发布了家庭教会第一份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啊，那我们之前讲到五大家，对吧？这个传统教会的乡村教会的五大家。那么这五大家主要是在赵天恩牧师的帮助，赵天恩牧师在里面的工作，就在1998年11月啊的时候，这几个团队的人就聚在一起开会，先由赵天恩牧师跟他们上中国教会历史的课啊，然后呢就带他们一起就这个起草签订了一份，对外发布了两份文件，可以说是中国家庭教会在这个意义上是正式的亮相啊。因为你知道信仰告白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它都有对内对外两重的意义。对内来讲是清楚信仰的标准啊，用这个东西门训和教会的基本的基石啊，二一个方面是对外有什么护教的作用。所以呢，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前面第一段他们就讲的，第一是要持定，要知道我们信什么。那第一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信什么，第二呢，想让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知道我们信什么啊，告诉他们我们不是邪教啊。因为你用邪教的名义抓教会抓了十几年，教会第一次公开的说我不是邪教，那你凭什么说你不是邪教呢？你都没有信仰告白。所以他们都写了一个相对非常详细的信仰告白。从这个信仰告白来讲，信仰是很纯正，而且基本上是改革中的啊，是因为是中福会赵天恩牧师在帮助他们啊。但他们截拉到什么程度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可是写出来的两份文件，一个叫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一个叫中国家庭教会对三自政府和什么的一个态度啊，两份文件，一份是信仰告白，一个就是讲政教关系。那里面非常清楚的说，我们为什么不加入三自，我们为什么认为政教之间应该分离。所以这个是中国七八年文革结束之后家庭教会的第一份护教的文件啊，对内对外的标志性的文件。那么在这个上面签署的有四个人，一个呢就是荷兰的两个团队，唐河团队的代表叫做唐河的代表叫张荣亮啊，这是荷兰教会最重要的一个领袖叫张荣亮啊。那么荷兰的方程团队就是后来的中华福音团契的代表申义平啊，申义平，那这些他们都现在都是在的啊。那个申义平，包括我们今天为他们祷告荷兰的那个魏金党魏老师，申义平啊，魏金党，还有一位在北京的张恒啊，张富恒，那这几个都是方程最重要的几个领袖。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说的安徽还有一个团队是什么？阜阳团队，对不对？阜阳团，我们教会有很多从阜阳来的弟兄姐妹啊，阜阳来的弟兄姐妹举一下手呢，啊，我们有好多阜阳来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好，阜阳团队的郑宪启啊，郑宪启，还有一位呢是代表其他教会啊，对，其他啊，对，三大团队的一个代表，然后还有一个叫王军，我忘了他名字了，他代表其他教会。啊，所以这四个人呢加起来就发布了这一个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那回头呢我把这两个文件呢把它放在我们群里面，大家可以读，因为这是当代中国教会史上的一份重要的文献啊。那单单凭这一点，98年呢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重要的 第一次明确的对凯撒说出我们的信仰，我们被你打了20年了，现在我们要第一次明确的跟你说我们是谁，我们是教会，我们信什么，我们的信仰跟历代的教会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不加入三自，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宗教局的管理，那但是我们是爱国的，我们并不 反对政府、但是我们要求政教分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代表中国传统家庭教会的立场。那可是同时98年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画在那个地方，那就是这是家庭，家庭是在98年有一个正式的亮相，对吧？那三自也在98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就是丁光训文集在1998年出版，然后三自掀起来了神学思想新建设的运动。那我们就提到丁光训在80年代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开放，在89年也犯过错误，但是到92年的时候，因为89之后他就变了，他要过关，对吧？92年他到美国访问，是92年还是94年，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他在美国访问，在美国的富勒神学院，在美国富勒神学院访问的时候，当时赵天牧师还在，赵君颖牧师也在，这两位牧师发起对他的抵制，然后华人神学生，当然那个时候华人神学生基本上没有大陆州去的，都是港台背景的华人神学生，就在会议现场抗议他，所以那一个事件呢，给丁光训很大的刺激，他终于知道一件事，他代表不了家庭教会，所以从那之后他的态度就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是跟 家庭教会的立场跟三自的立场在整个90年代错综复杂的变化当中，最后这个叫做以丁光训文集和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同时在98年的出现，那么再一次的壁垒分明，再一次的两条道路被分得非常的清楚，那丁光训在98年的时候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就开始认为说要跟政府搞好关系，抗拒这个政府对我们的这个压制，他发现呢有一条的路，就是比较好的处理的，他认为比较好的处理的，那就是在神学上的自由派神学，就是如果在神学上走一个自由派的道路，跟社会主义比较相适应，对吧？所以98年呢，也是还有另外从政府那里来讲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变化，就是江泽民在明确的提出来了一个什么呢，三自里面的一个新的口号，这个口号呢其实是在82年的19号文件，就是中共的宗教政策里面呢，那个时候我上次有提到原来那个统战部的部长叫什么，忽然又忘记叫李什么，李维汉，对，李维汉呢就已经提出来要写上这句话，就是要推动基督教，但推动其他的宗，包括其他的宗教，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价值相适应。但是这句话呢在82年没有被写进去，因为82年的一个主题还是稍稍有点开明的想法，是这个限制基督教，但是呢还没有到积极的改造基督教，因为文革已经过去了，之前叫消灭基督教，对吧？消灭基督教的政策失败了，然后改成呢这个稍微的怀柔的政策，限制基督教到我们现在呢，就最近这10几20年是要改造基督教，基督教中国化是明确的要改造基督教。所以呢李维汉那个话没有被写在19号文件，但是到了98年江泽民的时候呢，就明确的提出来了这个是新时期宗教工作的方针，叫做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引导。所以丁光训只不过是在回应江泽民的这个提法，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然后九八年在这个下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会有影响，对中国社会很有影响的，就从那一年开始镇压法轮功，啊，所以那一年是整个这个政府跟宗教关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这个丁光训就说什么呢？丁光训就反对基要派。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回头一点，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三字也不是铁板一块。三字呢是有这个三字里面，因为我们说了整个八十年代是基要派的复兴，对不对？这个基要派的复兴同样的也有一部分是在三字里面，啊，所以三字里面也有基要派的力量，有三字里面的保守派。那么丁光训就打压这个三字内的保守派。三字内的保守派呢有两个代表人物，在九四年呢又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北京的港瓦式教堂，被称为港瓦式教堂事件。港瓦式教堂的牧师那个时候的牧师叫做杨玉东啊，杨玉东牧师呢，在文革之后恢复，然后在港瓦式教会做牧师，带领当时港瓦式教会的青年团契，啊，他呢是这个基要派的信仰。八九六四的时候，港瓦式教会的青年团契是唯一一个举着十字架然后上街然后游行并且来救助那些被打伤打死的学生跟市民的一个教会的力量，啊，就是杨玉东牧师所带领的港瓦式教会。所以呢八九之后他就要被清算，那么他在里面呢持守啊坚持到九四年的时候，宗教局跟三字就去到港瓦市宣布将他撤职，啊，然后他就离 杨玉东就离开港瓦市。离开港瓦市之后他就在三字外面影响家庭教会，但是呢他代表三字内的一个，他终身也没有彻底的跟这个三字系统彻底划清关系，换言之就像我们有些还保持了党员身份一样的啊，虽然那个他还是在三字中，还是那个关系，组织关系还是在那儿，但是呢他已经完全不在三字里混了啊，有个组织关系在里面，但是他都是在外面。所以杨玉东呢对北京的后来的家庭教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包括对金天明跟金明日牧师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北京呢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是比较典型的，他大概三种的力量可以看到，它是这个错综复杂的九十年代。第一个呢是代表传统家庭教会，袁向成就代表传统家庭教会，当然还有杨安锡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人，袁向成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北京的传统家庭教会。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车牧师，就是从美国来的韩国宣教士车牧师，他代表海外宣教士的这个力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杨玉东牧师，他代表三字里的保守派，或者呢脱离三字跟 的里面的基要派。所以北京的教会呢基本上是在九十年代一直影响到二十一世纪，是这三股的力量啊，传统家庭教会坐过牢出来的，那就是袁向成代表的啊，然后车牧师代表的是宣教士在北京开始建立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一开始我们上次也提到都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我们上次有提到九十年代初的国内城市里都是从哪里开始的？大学生团契开始的，对不对？都是从外教，都是从大学校园团契。车牧师也是最早就是做在大学当中做老师，然后建立校园团契，然后影响金天明牧师啊，最后开始这个后来建立门徒神学院啊，这样子。然后呢是杨玉东，这三种的力量。上海呢就跟北京就不一样，上海呢就发展比较晚，上海只有传统家庭教会，传统家庭，上海基本上海外宣教士在上海带来的那个力量是比较弱的，然后也没有三字中的保守派，因为上海是三字运动的全国的大本营，三字运动是从上海起来的，所以上海的三字是很强的，上海的政治是很左的啊，上海的整个思想界是包括甚至知识界都是没有那么活跃的，所以上海的家庭教会也不活跃啊。我举一个例子你可以知道， 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家庭教会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聚会型的教会啊，聚会就是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教会是没有主日崇拜的，或者我们没有我们的这种正式的崇拜，就是聚会。所以九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哈，家庭教会的一个传统就是大聚会，弟兄姐妹天天都盼着两天三天，就像我们刚才过去的三天一样啊，就弟兄姐妹一年当中的信仰都是等着那种什么时候有大聚会啊，什么时候有大聚会，有两天的三天的一周的啊，像那个温州教会，温州教会温州人都在外面做生意，对不对？每年到了春节回去的时候跟我们这边不一样，春节回去从初一到初十五全部都是聚会啊啊！初一他们教会三天祷告会，初三开始他们教会三天培灵会，然后初七开始他们教会三天这个讲道，然后你回去了之后初一到初十五就是在赶场啊！所以这个是家庭教会的传统啊，特别注重掰饼的聚会。那有一些传统是我们现在其实慢慢消失的，家庭教会凡是有大聚会啊，所谓就是几天的这种大聚会，大聚会之前的几天所有的同工都会禁食祷告啊，就是有大聚会之前禁食祷告几天的传统啊。然后掰饼的聚会就是我们每周的圣餐，对，每个月的圣餐，对不对？家庭教会的传统在掰饼聚会之前是为这个掰饼聚会预备，就要预备好多个聚会啊。比如说我们下个主日是圣餐要掰饼，所以星期六大家就一起晚上有祷告会预备主日掰饼，然后星期五晚上又有聚会预备认罪祷告会，然后把罪认完了主日好领饼，对不对？所以呢，在掰饼聚会之前是一系列的聚会啊，禁食就是来预备掰饼。然后传统家庭教会的掰饼聚会时间是很长的，一般掰饼要掰两三个小时，一般在掰饼聚会的时候常常是流泪祷告，然后彼此认罪，然后整个掰饼聚会时间是非常长的啊。那上海的教会只没有宣教士这个团体的影响啊，不是说一点没有，就是它没不是一个它重要的一块，那也没有三字中出来的这个自由派，所以上海家庭教会是非常保守的，规模非常小，非常封闭，然后呢也很奇怪，因为这个是最有国际视野的城市啊，但是它是最保守的，最保守的。直到五六年前，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去到上海，我们介绍他去上海的一个教会聚会。而且上海那个教会呢 是我知道的，不跟那个他们的带领人是认识的，但是呢都不准不带他去，按照教会规定先在小组中考察一个月，然后才能悄悄的被带到主日的聚会的那个地方去，而且呢都是写纸条子给你啊，对，不能打电话，悄悄的带去。所以上海的家庭教会是到2000年的时候才开始建立主日崇拜啊，在2000年之前上海的传统家庭教会都是这种聚会型的教会，没有主日崇拜啊，没有会堂就没有主日崇拜啊，或者是没有圣职就没有主日崇拜，总之大家就是聚会，讲道也很少，最主要的是见证，对吧？我们传统家庭教会出来的都知道最主要的是讲分享很多的见证啊，有很多的就是来激励大家啊。所以好，这是九八年，为什么在九八年？那丁光训呢，他要适应这个叫做啊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所以他就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官方的一个神学，叫做什么？很多人都知道，叫做因爱称信，对吧？称义啊，就淡化因信。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九八年初，就是批评基要派的教会过于的传讲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然后批评这个基要派的教会传讲这个末日的信息 啊和末世的信息，然后呢最后就开始批评传讲因信称义，说有人他这书里面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位同工给我写信，然后呢跟我提到一个问题，他百思不得其解，然后呢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同工就说，像雷锋同志这么优秀的人，这么帮助别人的人，却不能够得救，却我们教会却要说他不信耶稣要在地狱当中，我们这些人却在天国里面，我的良心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呢丁光训就说，我的良心也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啊。于是呢他就讲是说，我们不可能向中国社会传讲一个雷锋在地狱当中的福音，这是不可以的，这个是必须要改变的啊。我们称义是因为一个人里面有爱，有爱就是看到像雷锋叔叔一样，就是有爱，对吧？那既然他表现出来，他是在哇，他是这样子帮助别人，哇，他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应该啊，就应该宣告。所以他是吸收二十世纪自由派神学的一些东西了，什么进程神学啊、过程神学啊，还有其他的各种东西啊。我们在那个我们上一周专门大家查考家庭教会立场95条，对不对？有一个同工就问我，里面有提到说，里面提到一句话，就是丁光训讲的，叫做宇宙的基督啊。什么叫宇宙的基督呢？就是他们强调说，基督不是万古以先就有基督吗？对吧？基督不是那一位永世存在的那一位神吗？不单单是，他说你看，基督不单单是道成肉身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那一位基督，你一定要知道，基督是弥漫在宇宙和万物当中的那一位基督。这一位宇宙性的基督，难道不也在印度，不也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吗？这一位的基督既然从自古以来就存在于宇宙当中，那么老子跟孔子所认识的天不就是基督吗？印度教里面所讲的啊，他们不知道是谁的那一位其实就是基督，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讲，那希腊哲学里面、印度教里面、中国儒家里面，其实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他们甚至信到一个地步，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信的是耶稣，对，他们以为他们信的是释迦牟尼，或者他们以为他们信的是天，或者他们以为他们信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要告诉他们，其实他们信的是耶稣啊。他们是那些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的隐藏的基督徒。既然在所有的文化当中都有一位隐藏的基督，所以在所有的文化当中也都有隐藏 的基督徒，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是那一位认识那一位隐藏的基督的隐藏的基督徒呢？那你就不能够用他有没有信耶稣来做判断，而是要用他有没有爱，他是不是一个好人，他的道德怎么样，对不对？就要用这个来判断。所以他认出雷锋是隐藏的基督徒，对对。那这一个东西就在他的丁光训文集98年出来了之后呢，就导致了家庭跟家庭教会没什么关系，家庭教会本来就看他这一套是异端，根本不理他啊。但是呢导致了三字里面的保守派跟三字里的自由派的一次决裂。那这次决裂呢，就是除了94年的我们说港瓦士事件啊，这个杨玉东牧师成了一个代表人物。那么98年丁光训的文集出来了之后呢，金陵神学院事件就变成了一个呢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三个学生在98年的时候，三个学生公开的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为什么拒绝在神学院唱社会歌曲，就是我们讲的红歌啊。然后这三个学生就被丁光训开除。然后第二年99年又有三个学生大胆的啊，不怕事儿了，是吧？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为什么反对在那个神学院举行什么71庆祝党的生日的活动啊，或者是升国旗的活动， 或者是唱红歌的活动，然后这三个学生又被开除。这几个被开除的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进入家庭教会服事。其中有一位呢，有一位就是今天北京家庭教会的一位重要的代表的牧师崔彼得牧师。然后到再过一年呢，就擅自的那个，那几个都是学生，两波的都是学生被开除。接下来就是老师，然后呢一位重要的就是当时的教务主任，金陵神学院的教务主任，做过丁光训 的助手的季泰，开始 被金陵神学院开除。季泰呢在网上很多年前有一篇很详细的批判三字的一篇长文，因为他就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呢季泰跟这个早年的杨玉东到九十年代末的季泰就成为三字里面 的这个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然后呢到九八年之后就分道扬镳。所以在九八年之后三字呢，如果你说在九八年之前的三字里面还是有很多忠心的仆人，因为他们在里面呢也持守一些保守派的信仰，而且他们留在里面呢是他们觉得还可以变还可以改，对吧，我还可以希望在里面让三字还不要完全变成那个样子。但是在九八年之后还留在三字里面的，那就是需要悔改的，那就是把神的儿女就是带入到那个里面去。你经过三字你都还，你经过九八年的新神学建设你都还不出来，那你就大大的得罪了神。那好好吧，就算你那个时候不出来，2014年拆十字架你都还不出来，那你算什么算什么那就算是这样子吧，好吧，等到2018年这个宗教条例出来你都还不出来，然后你还说你是留在三字当中忠心爱主的仆人，你骗谁呀？神是轻慢不得的，你骗谁呀？所以在九八年之前不排除有一些忠心在三字里面的，但是只要你向主忠心，从九八年之后到现在这24年，只要你向主忠心，你每年都有许多出来的机会，你每年都有许多被开除的机会，你每年都有许多受逼迫的机会，但是每一次都灵巧如蛇，最后就变成了蛇。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里。所以08年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讲完这个我们就真的结束了哈。08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小敏的迦南诗选出版，代表着家庭教会的过去20年 的发展，小敏的迦南诗选第一版在98年出版，所以这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一个的转折。我们刚才讲那个我们编的训程诗歌，我们也选了大概20-30首小敏的歌，我们再唱两句。有哪些小敏的歌你们唱过？中国的早晨5点钟，对吧？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祈祷声，人道带来复兴和平，带来和义的声。好，我们就唱这两句哈。我有一年见到小敏，我有一年去到那个山东哈，你知道山东5点钟天就好亮了。后来我就讲说，你没有考虑四川的情况，对吧？我们这里其实要玩2个时区的，我们那是天是全黑的。所以他还说很抱歉没有考虑到中国那么大，对吧？我们再来一首。我们唱过什么？小敏的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对吧？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走过醒过火热过灰心过，走过最低最低的山谷，爬过最高 最高的山坡，年复一年有过失落，水库连连有过收获，岁月的大浪在耳边冲过，悲喜的眼泪无数次流过，看了终于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医治中国，得着中国，看了终于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医治中国，得着中国。 我们同声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感谢主在中国教会当中赐下的恩典，所带领的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求主继续的托起带领今天中国的教会。我们在主的面前立志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求你自己来引领我们，让我们那悲喜的眼泪无数次的流过，但是我们知道羔羊你已经得胜。我们同声一起在主的面前开口来祷告，献上自己为祭。哦，主，还是感谢你，主，在你的面前，主啊，实在是来看到那叙述你在我们当中的恩典的时候，就如同啊以色列人来叙述，主啊，你怎样带领着他们，主啊，经过红海，主啊，走过干地，主啊，你这样带领他们在旷野当中，主啊，你在中国教会的几十年当中，你就是主啊那一位使乌鸦叼饼来养活了你自己的仆人的那一位主。哦，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啊，主啊，教会不断的跟这个社会接触啊，我们也看到主啊你在新时代你对教会的引领，主啊，还是感谢赞美你，就求主你自己在啊我们的当中再一次的来引领我们。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使得孩子在你的面前说，求你来悦纳啊，求你自己来洁净我们的心啊，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新兴的城市教会当中，主啊，你实在是来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我们今天的课呢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会讲到新兴城。